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3章封闭病房中的圣诞节第87集。 这就是邓布利多不再正视哈利目光的原因吗？他是不是担心会在里面看到伏地魔，怕那翠绿的眼睛会突然变得血红，瞳孔像猫眼那样只有一条缝？哈利想起伏地魔那张蛇脸从奇洛教授的后脑勺上露出来的情形，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象着伏地魔从自己脑壳里钻出来会是什么感觉。他感到自己很脏，受了污染，好像带着某种致命的病菌，不配与干净清白身体和心灵没有被伏地魔玷污的人们一起坐地铁从医院回去。他不只是看到了那条蛇，他就是那条蛇，他现在知道了。然后他生出一个真正可怕的念头，一个记忆跳出脑海，使他的五脏六腑像毒蛇一样翻腾起来。 除了追随者以外，他还想得到什么呢？ 某种只有偷偷摸摸才能得到的东西，比如一件武器，他以前所没有的东西。 我就是那件武器， 哈利想，好像毒液正在他的血管里奔突，使他浑身冰凉，出了一身冷汗。他在漆黑的隧道中随着地铁车厢摇摇晃晃。 我就是伏地魔想利用的东西，所以他们到处都让人守着我，不是为了保护我，是为了保护别人。只是不管用，在霍格沃茨不可能一直有人看着我。昨晚我还是袭击了威斯莱先生，是我，伏地魔让我干的，他现在可能就在我的肚子里听见我在想什么。 你没事吧，哈利亲爱的？ 威斯莱夫人隔着金妮凑过来问他。地铁列车在隧道里咣当咣当地行驶。 你脸色不大好，不舒服吗？ 大家都看着他，他使劲摇摇头，抬头盯着一幅家庭保险广告。 哈利亲爱的，你真的没事吗？ 走过格里莫广场中央那片杂乱的草坪时，维斯莱夫人担心地问。 你脸色这么苍白，上午真的睡着了吗？你马上回楼上躺着，晚饭前还能睡两个小时好吗？ 哈利点点头，正好有借口不用跟别人说话，他求之不得。所以维斯莱夫人一打开前门，他就径直走过巨怪腿做的伞架，上楼逃进了他和罗恩的卧室。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走过两张床和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的空相框，脑子里翻涌着一个个问题和可怕的念头。他是怎么变成蛇的？也许他是阿尼马格斯？不，不可能，他会知道的。也许伏地魔是阿尼马格斯？对，哈利想，这就说得通了，他当然能变成一条蛇。 当他附在我身上时，我们都变成了蛇。可这还不能解释我怎么会在五分钟之内去了伦敦又回到床上。但除了邓布利多之外，伏地魔几乎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巫师，把人运来运去对他来说可能不成问题。 然后他心中猛地一惊，想到， 这太可怕了，如果伏地魔附在我身上，我现在就让他清楚地看到了凤凰社的总部，他会知道哪些人是凤凰社的，小天狼星在哪儿。我还听了很多不该听的东西，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小天狼星对我说的那些话。 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马上离开格里莫广场，他要在霍格沃茨一个人过圣诞节，这样至少可以在节日期间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行，还是没有用，霍格沃茨也有许多人可以伤害，如果下一个是西莫、迪安或纳威呢？他停止了踱步，望着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的空相框，肚子里像灌了铅，他别无选择，只有回女真路，同其他巫师彻底隔离。好吧，他想，如果必须走，再耽搁已经没有意义。 他竭力不去想象德斯里一家看见他提前六个月回来了会有什么反应，而是大步走到他的箱子前，关上盖子锁好，然后习惯性地回头找海德威，这才想起他还在霍格沃茨。也好，少拎一个笼子。他提起箱子的一头，把它向门口拖去，忽听一个讽刺的声音说道， 想逃是不是？ 哈利扭头一看，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又回到了画布上，正倚在相框上看着他，脸上带着揶揄的表情。 不是逃，不是。 哈利简单地说，拖着箱子又走了几步。 我想……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抚摸着山羊胡须说， 做格兰芬多的学生要很勇敢，是不是？依我看，你来我们学院可能更合适。斯莱特林人勇敢，但是不傻。比方说，如果有机会，我们总是选择保命。 我不是为了保自己的命。 哈利干脆地说，把箱子拖过门口一块重铸的特别毛糙的地毯。 哦，我知道了。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依然抚摸着胡须。 这不是胆怯的逃跑。你这是高尚行为。 哈利没理他，可当他抓住门把手时，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懒洋洋地说， 我有阿布斯邓布利多的口信。 哈利急忙转身。 什么口信？ 待在这儿。 我没动啊。 哈利的手还放在门把手上。 什么口信？ 我已经告诉你了，傻瓜。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平和地说， 邓布利多说待在这儿。 为什么？ 哈利丢下箱子急切地问， 他为什么要我待在这儿？他还说着什么？ 什么也没说。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挑起一根细细的黑眉毛，好像觉得哈利很无理。哈利的火气腾地窜了上来，像一条蛇从高草中猛地竖起。他已精疲力竭，困惑到极点。他在这12个小时内经历了恐惧、宽慰，然后又是恐惧。可邓布利多还是不肯跟他谈。 就这样，是不是？ 他大声说。 待在这儿，我被噬魂怪袭击之后，也是人人都对我这么说。哈利，待着别动，等大人去查清楚。但我们什么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你的小脑瓜搞不懂。 你知道？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的声音比哈利的还大。 这就是我讨厌当老师的原因。年轻人总以为他们什么事都绝对正确，真让人讨厌。可怜的自负的小家伙。你有没有想过，霍格沃茨的校长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不把他计划的每个细节都告诉你。你在感觉委屈的时候就没有想一想，服从邓布利多的命令曾经害了你吗？没有，没有。你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为就你有感情有思想，就你看到了危险，就你能看出黑魔王的阴谋。 那他是在制定跟我有关的计划了？ 哈利马上问。 我说了吗？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懒懒地看着他的丝绸手套。 现在，对不起，我有比听少年的烦恼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然， 他走出相框，不见了。 好，走吧！ 哈利朝空相框吼道：“ 对邓布利多说，我感激涕零。” 空相框不再出声。哈利气呼呼地把箱子拖回床角，然后扑到重铸的床罩上，闭着眼睛，身子沉重而酸痛。他觉得像走了好远好远的路，真不能相信，不到24小时之前，秋章还在胡计声下向他靠近。他太累了，他害怕睡着，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邓布利多叫他留下来，那一定表示他可以睡觉。 但他还是害怕，要是再……他渐渐沉入了阴影中，好像他脑子里有一段胶片在等着放映。他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朝一扇黑门走去，经过粗糙的石墙、火把，左边一个门洞连着通到楼下的石阶。他摸到了黑门，可是打不开。他站在那儿看着门，渴望能进去。那后面有他一心想要的东西，他梦想不到的宝贝，只希望他的伤疤不那么刺痛，他可以想清楚些。 哈利，哈利！ 罗恩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妈妈说晚饭好了， 晚饭好了。 但如果你不想起来，她可以给你留一点儿。 哈利睁开眼睛，但罗恩已经离开了。 他不想单独跟我待在一起， 哈利想。 在听了穆迪的话之后， 他想，知道了他身上有什么，他们谁也不会要他了。他不想下去吃饭，不想去讨人嫌。他翻了一下身，过一会儿又迷糊过去。醒来时已是凌晨，肚子饿得发痛。罗恩在旁边床上打着呼噜。哈利眯眼环顾四周，看见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又站在肖像中了。哈利想到，邓布利多可能是派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来监视他的，怕他再伤人。不解的感觉增强了，他几乎希望自己没有听邓布利多的话留下来。如果以后在格里莫广场的生活就是这样，也许他还不如在女真路呢。